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翻嚟第二节嘅讲古邦，咁啊仍然系呢一个叫做政治嘅宗教狂热啦，咁样样。咁啊，上我哋就讲啲台湾嘅大中华家或者个所谓嘅深蓝分子啦。咁啲代表人物固然就有黄晓波啊，不过黄晓波都唔算真系深蓝，黄晓波 佢都系蓝咯，我咁讲。 咁但系就佢大中华交 咯，佢大中华交咯。佢真係係因為佢係大中華而令到，其實令到佢而家講嘅嘢喺台灣講嘢變咗膠化咗咯， 即係膠到無論啦。 係啊，同現實政治係好大嘅差異啊。係，嗯。咁另外一種，另外一種粉底鏡咧，就調翻轉。 係。 我問一個問題啊。 嗯，好啊。 台灣共和國同中華民國有冇分別？ 有。台灣共和國係點講咧？即係冇一個中國嘅影子喺裏頭， 係中華民國有啊嘛， 係中華民國就有啊，仲可以簡稱為中國啊。 咁但係我問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一個普通嘅台灣人， 嗯哼， 一個台灣共和國，我當共產黨唔搞你， 係 一個台灣共和國同中華民國有冇分別？ 當共產黨唔搞你，台灣共和國同中華民國有冇分別？都有啲分別。 点咧？ 感觉上有分别 哦，咁得啦，明白，明白了，明白了，感觉上有分别 ，OK， 系感觉上有分别啫。 系啊， 哦，得， 唔系喎，咁啱喎，咁即系点讲？即系譬如，如果我真系好 Q 憎中国嘅，乜嘢人又咪有中国两个字，我都唔中意嘅，咁我系咪觉得就台湾共和国好过中国民国好多先？ 都啱嘅， 系咪先？ 即系，但系要俾大部分人嚟讲啊嘛。 嗯嗯。 大部分人嚟講係冇分別啫嘛，係啊，即係我一般人生活係冇乜分別噶嘛， 係， 即係改咗名咁樣咯，有啲人就覺得係咯個名啫嘛，其他冇變嘅。佢哋 台灣好得意嘅喎，你星期六日咧，你行過西門町咧，星期日咧，梗有一班人咧喺度就喺度示威嘅喎， 鼓吹台獨， 嗰班人咧就永遠咧台灣係立國嘅喎， 嗯， 即係佢哋永遠覺得台灣一定要台灣共和國，係，即係咧一定咧要一定咧要獨立嘅， 嗯， 係啦。我的事同你中國人無關。 台灣要獨立。 係啦，你台灣共和國一邊一國嚟嘅。 係。 係啦，即係咧兩個唔同國家嚟嘅。 嗯。 嗰班人咧就永遠咧就喺度舉曬 banner 示威嘅。我諗大家去台灣都見過啦，係咪？ 嗯嗯嗯。 係啦。咁 我快一齊嗌添。係。我覺得好過癮。 係啦。 你喺安全的地方嗌喎。 係安全的地方嗌，係 OK。 咁梗係啦，唔通我翻大陸嗌咩 ？OK。但你見到入面啲人咧，好多都係咧老一輩嘅人， 係嗰啲阿叔嚟嘅喎， 好多阿叔嚟啦，係啊。其實咧，佢哋嗰啲人咧，就係咧喺上一個世紀，受到國好多受到228等等事件，叫做受國民黨迫害嘅人， 係 係啦。佢哋嗰種好多嚟講，有啲係佢哋嗰種深隔層嘅怨恨， 嗯哼， 更加有一種，仲加早期咧。有些人呢基本上呢是在日本殖民地之下、是受過好處的人， 是 而之後被國民黨迫害的人、所以他們是這樣的，就說台灣要獨立嘛，是不是，是、亦都有些人呢他們感覺上面呢就是呢台灣不斷受到被殖民統治，從荷蘭、西班牙鄭姓王朝、清廷、日本人、民國，只是不斷地受到殖民統治，包括今日在內，還要被個敗走政權統治，是啦，這一種的仇恨令到他們就永遠覺得呢台灣人出不到頭，是啦，但是台灣人都好像都沒什麼出不到頭啊，大哥，喂，台灣80年代、90年代經濟奇蹟，係嘛？ 四小龍啊，哥， 亞洲四小龍，咁都出唔到頭？咁奇怪啊！嗱，所以呢種人咧，有一種粉底鏡嚟嘅。嗱，以前講真，以前就話台灣冇民主，戒嚴啊， 係 OK， 動亂堪亂時代啊，咁你咧，嗰啲人咧都可以講得通。 係， 咁今日都民主曬咯。 係咯， 你綠營又執得正， 嗯， 藍營又執得正， 嗯， 你仲要整埋遲啲藍綠都可能執唔到正，有機會。 係啊，可能係跟住從此就唔同曬啦。 係從此又可能唔同曬，係咪先？咁啊，將你點咗都得。係係啊，但係問題就話，問題就話，你仲喺度嗌嚟做咩咧？ 嗯， 再講，你要明白啊，如果你嗌獨立啊，喺國際政治形勢上面啊， 係 美國共產黨係真係會打過嚟嘅。 嗯哼嗯哼， 共產黨其實條底線就係咧，你唔好割裂，佢統一唔到。 係， 但係佢唔希望就有任何政治上同呢個大陸割裂。 即基本上咧，都係打飛機嘅一種嚟嘅。 係啦，打飛機嘅一種。 係， 第一係政治嘅問題。 係。 另外，美國人亦都唔希望你搞獨立。 嗯。 因為呢個佢當年嘅，佢當年對於中國保證。 嗯。 三個聯合公佈上面嘅保證。 邊三個？ 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啊！當年外交啊，當年中美建交啊嘛。 係。 係啊。即係佢當然嗰啲好有技巧嘅説法啦， 嗯， 係咪先？但係問題就話佢都應承咗共產黨，係啊。我就嗱好簡單，你而家你要面對個咁嘅問題， 係 你仲你嗌台獨有咩意思咧？ 嗯， 共產黨嘅又係即係話即係咧，共產黨係成日咧，共產黨係成日驚鬼噶嘛， 係 講驚鬼嘅，喂。你又成日嗌生曬， 嗯哼， 廣東自然驚起上嚟，又唔知做啲乜嘅咯噃，咁對台灣係有好嘅利益咩？對台灣利益有好處咩？仲有一樣嘢，我呢份當廣東唔打過嚟， 嗯， 你嗌獨立，又對又如果真係有咩事起上嚟， 係 邊個照你啊？ 美國。 你又想？ 你又想？ 即系你又想？ 你又想？ 冇可能， 冇可能噶！ 我哋有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保日本啫嘛，保你咩？隨時可以放棄你。 嗯， 當共產黨今日同你簽和約啊，俾你獨立啊！講到有一日啊，佢自己個政權唔掂啊，抽起條筋揼你啊，美國都保 Q 證唔幫你嘅。 唔會啩？ 我覺得中共隨時會翻爛渣嗰啲。 係啊，隨 Q 事唔幫，我有保證美國人唔幫你嘅。 咁衰？ 正常，美國放棄咗唔少國家啦，歷史上。 唔係咁嗰啲都係好多都係佢自己搞唔掂自己啦。咁你而家你台灣，尤其是係台灣對於譬如呢個平衡呢個嘅叫做咩咧？叫做呢個嘅叫做東亞嘅國際政治形勢咁重要。 此一時彼一時啊嘛。 OK。 此一時彼一時啊嘛，而家梗係重要啦。而家你要同大陸，你而家同中國、中共喺南海度玩嘢，喺、 嗯、 東海又要同佢玩嘢，咁你台灣梗緊要啦。 係， 喂，到某一日，即係到某一日，我假設你真係獨立咗， 嗯嗯嗯， 廣東政權有問題， 係， 佢要 raise 啲去對外嘅戰爭， 係， 佢梗係揾啲最易打㗎， 嗯， 咁最易打邊個啊？ 你覺得就係台大餅啦， 咪你咯，佢最大條道理打亦都係你，係咪先？ 唔係咁，但係咁喎，其實我覺得即係你譬如你過咗，即係以今天嘅點講咧，即係以今時今日2015年嘅國際政治關係，其實我哋基本上唔即係無關中國，其實任何國家都唔容許有人嘗試用一個叫做武力手段嚟改變疆界嘅咯。 但問題就話去到我哋明白啊，但係到問題咧。講到有一日發啲癲上嚟咧，你要諗埋呢一點啊嘛。 咁佢咪咁唔係，都等件事，我覺得即係如果咁樣樣嘅話咧，等件事就我即係個共產黨本身內部翻你先啦，等件事。 同埋咧，你而家唔係你要明白咧，就係咧你要明白啊嘛，你自己叫做台灣共和國獨立咗出去有咩好處先？喂，真係冇乜好處嘅啫喎，諗落嗱，你真係你係唔係美國人？真係保 Q 證保護你先？唔係啊嘛，美日就會， 嗯哼， 因為呢個真係戰略需要，係啊，呢個非常大的戰略需要，台灣係可以喺某一個時刻 可以放棄， 可以放棄， 嗯， 以前都放棄過南越，點解唔可以放棄台灣？ 係，即係南越就唔係即係當然第二件事落啦，即係南越，越係亦都係一個叫做咩樣唔熟嘅，一個好唔掂嘅。嘅政權啦、啊、 仲有當年老蔣國共內戰， 可以放棄老將，點解？老將，我諗老將，即係佢可以隨時放棄，而老將可以放棄嘅。 嗯， 一樣。咁呢個咁嘅台，咁你話啦，去到某一個某一個階段，佢放棄你唔係出奇嘅事。 嗯， 所以你嗌冇用嘅。你喺度嗌有咩好處先？你而家仲要好簡單，你台灣嘅經濟利益某部分喺大陸。 嗯， 你咁樣嗌法，你啲錢賺得有啲油出咗嚟，就出咗大陸之後咧，納咗啲錢咧，唔敢翻嚟台灣。 嗯， 你嗌獨立，台灣共和國，好有尊嚴啊！係啊，好有尊嚴啊！ 係， 但個個有機會踎燈咧，咁點啊？咁點啊？係咪先？即係我覺得本土係唔緊要，但係有時咧唔需要話針。即係而家你好，所以有時咧台灣新一代，即係而家新一代嘅年輕人咧， 係 其實咧就好聰明， 就即係踏實好多嘅， 踏實啲嘅。 嗯， 佢想嗌台灣共和國，即係嗌台獨嘅啫。 係， 佢行為上已經台獨就得噶啦嘛。 OK， 即係只能夠做，不能夠講。 有啲嘢自然就不能講啊嘛。你明知講緊自己係中意係中意要面噶嘛，係打飛機噶嘛。喂，咁你又要做埋呢樣嘢？ 係， 佢最你要扮做呢樣嘢，講到最罩忌。 嗯， 係啊，即係所以咧，香港有啲人嗌啊，有啲人打到共產黨啊，雖然我唔反對咁嗌。 不過咁，嗰啲喺安全嘅，嗰啲喺安全嘅地方嗌嘅。 一樣咯，但係有咩好處？ 對你冇好處啊，但佢有好處，佢係撈政治油水啊嘛。 係撈政治油水，你咪撈政治油水咯。 係咪先？ 係，但真冇好處嘅啫。講真，我真 係 喎。 佢咪撈佢自己政治油水，咁同埋就你學我話齋，咁有啲人只係瞓禮鏡㗎嘛。 同埋咧，你要明白咧，台灣嘅問題咧，唔係淨係台灣兩岸嘅問題啊嘛，係中美問題啊嘛。 嗯、 所以變咗嚟講，你咁樣做咧，真係冇真係咧，對於你自己本土嘅人，係咪可以繼續受美國人嘅保護咧？ 嗯哼， 係個 question mark 嚟㗎。你嗌咗台灣共和國之後， 係 喂美國真係可以大條道理唔理你㗎喎。你嗌台獨，港島打過嚟， 嗯哼， 港島打過嚟，港島打過嚟，美國人話：喂，你嗌台獨先㗎嘛？你唔好嚟求我。 OK， 係啊，好簡單啊。你睇阿扁嗰啲啊，阿扁之流啊，講就無敵。 嗯、 早你睇下有冇能為力啊？ 嗯， 佢做到咩？所謂蘇科台獨，咪又揦住中華民國嗰個你哋所講嘅滅亡咗嘅國家嗰支旗，咪一 Q 樣，好現實㗎。 嗯， 呢樣嘢係咪先？所以你又係一種憤禮鏡。你有一種憤禮鏡嘅情況，係有啲咁嘅人㗎。係，所以咧。在中國人社會你是不是很少、 嗯、 即叫做香港一個先進社會，台灣一個先進社會，都仍然充斥著這些人、 嗯、 仍然充斥著這些人。我們還有多久？ 我們12分鐘 還有12分鐘那 去了12分鐘 是早12分鐘 還有12分鐘那我講一下大陸啦、 啊、 大陸呢興一樣東西、 嗯、 五毛 周街都五毛， 但是你不好笑 怎樣呢？憤青 那個鍵盤戰士來的， 是的，他們有衝出來反日，還有衝出來燒一些中國人開的日本餐廳。 你又搞錯了， 燒中 你又搞錯了， 反 那些不是粉青來的， 那些不是粉青 來的，那些是有組織的。 OK 有組織在深圳燒車胎的， 有組織有組織打爛人的玻璃。 OK、 嗯、 那些是做給人看的， 打爛完不搶東西的， 打爛完你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啊 嗯、 不過總之一見到公安來就散水、 嗯、OK OK， 你要做個政治效果出來的， 是 就告訴我聽很多人反日的這樣的意思嘛。 OK， 這個政治效果來的嘛，但真正的粉青呢，五毛呢鍵盤戰士來的。 即是你覺得其實在大陸人來說呢，即真的 真正會為國家為江山，即係死嘅人係唔係係冇嘅？ 死而後已， 係 即係高敏呢度託啊！ 陳旭祥咧， 陳旭祥係二數 ，OK。 不陳旭祥可能佢係意外嘅啫喎， 可 能唔係佢想嘅。 二數 OK， 即係咁啊！哎跳落，哎呀死啦！唔記得帶個新衣添。 佢真係二數嚟，意外嚟嘅，覺得係意外 OK。佢俾人吊住對樓浸死咗啊嘛！ 佢哋正常就係作個狀，真係作個狀。 係啊，點知意外浸死咗啊嘛！係啊， 係啊， 係啊。 佢意外浸死嘅 ，OK， 咁、佢意外浸死嘅另外一個故事啦，咁喺個所以咪話佢二數，好簡單啦，你成日喺度話，喂，又話人哋鬼佬唔識政治，政治講實力啊嘛，嘛嘛嘛嘛 ，TQ 事佢話你唔識得政治， 好笑 啊，真係， 唔係啊，佢話你唔識政治啊嘛，佢講實力啊嘛，我隨時揼 Q 你都得啊嘛， 咁之前唔係，咁啲人唔係政治，嗰啲係野蠻啫喎。 我不要理人的政治嗱，好咁都係嘅，自古以嚟以前都是咁樣的啦。你夠實力咧，你夠實力咧，你個你係第一大聲啲嘅呢個事實。係從古到今都是如此。OK， 嗯， 但係你自己有幾多實力啊？同美國佬搏命， 其實都冇乜實力。 日日喺度上喺度同日本搏命，你試下搏下命啊！嗱，搏命好簡單，你喺度講啊嘛，你咪去先咯。你咁樣去嗱，你好簡單啫嘛，你咁去啫， 嗰都係，你唔好拉住我，你唔好拉住我，你唔好拉住我，啊，你拉住我做咩啫？你拉住我就出去搏命啊嘛，即 係，你咪去咯，你咪去同我搏命咯。 其實佢只拉住人， 但唔係喎，你要諗下喎，你嘅對手喎，美國人、日本人都好喎，又是美國人喎， 係 美國人真係話同你搏命嗰一刻咧， 就真係會搏命。 你睇下拉登個下場。 係啦， 好簡單啫嘛。 佢咪就係排可能 十年喎、啊，大佬。 可唔可以坐埋特機嚟對揼死咗佢咯？ 係啊，你睇拉登個下場就知㗎啦。 係追到你可能死為止咯。 係啊，天荒地老啊，追到你，你死唔死啊？你講就容易， 嗯， 係啦、啊，成日揼呢個揼嗰、那個同嗰個搏命， 係得個講字。 係啊，你自己又唔去喎，好笑喎、啊。 係 係啊，跟住仲好笑嘅事咧就係咧， 我戴眼鏡。打又打又 即系呢啲主持再打机， 佢都阿波王你继续 系啊，跟住你咧就成日咧就话咧就话个就话咧党同国家点样威势点样威水 系 唔紧要嘅 哦， 嗌下都好嘅， 心系加过个广告嘅攞太阳神星 唔系好事嚟噶， 好自我认自我意识嘅 系啊，唔系我唔系讲紧呢个坏事， 不停打飞机 系 咯，我就话飞机，唉，打得都冇益。 但系要自己谂下，自己国家有几多实力， 嗯， 平均人民嘅生活点样， 系 呢啲先系路啊嘛， 嗯， 因为讲冇用啊，话你知个国家点威水点威水，冇用噶噃， 要从老百姓嗰个方向， 你从老百姓方向去 睇，感觉上系咪真系生活好咗咧？ 系啊。從國際的政治環境去看，是這個事實，中國人比以前叫做有點免了 ，OK， 仲好驕傲添， 係啊，所以仲可以牙斬斬添， 仲可以四圍牙還牙冇啦， 先排位有一班人包團在巴黎咯， 係啊， 總括 咯，哦，嗰個有二數嚟， 二數嚟嘅。 嗰、那個點講咧？因為嗰個係做直銷公司咧，佢就中意搞啲咁嘅嘢噶嘛。 唔係你牙斬斬唔緊要，係你共產黨而家出牙斬斬唔緊要， 係 喂，但係啊，你啲咁嘅憤青啊，自己諗下係咪咁真實嘅先？人哋就做俾你睇，希望團結個國家，更加利用 Q 你，去團結個國家，利用啲你啲咁嘅言論去壯膽， 係。 壯膽啫嘛，喺度。 嗯， 係啊，我當然知道，如果中國同埋一啲東南亞國家，佢揼起上嚟，佢係贏嘅。 係， 呢個事實嚟嘅。 不過咁喎，佢係令我哋喺呢個國際上嘅 recruiter 咯，係咪？ 係啊，但問題就話，喂，你而家你講緊同嗰啲係嗰啲我國家搏命啊。 嗯。 你同美國人搏命啊？ 係。 你憑咩啊？ 憑條毛。 真係憑條毛啫喎。不同條毛啫喎。 嗯。 係啊。因為有些事啊，其實啊，你哋其實啊，諗住啊，乜嘢都係乜嘢，跟住有一句唔該咧，就成日問人哋係咪中國人。喂，大佬，某啲人真係答得你，佢雖然係華人嘅血統， 我就係唔係中國人，吹咩？ 真係唔係中國人啊嘛！ 做咩你咬我食啊？ 係你咬佢食啊？如果蒼井空變中國人，黐 Q 好笑。 佢掛住 copy and paste 啊！佢掛住 要入籍啊？ 係啊，要入籍添就係、是。 不過叻啲個就咩咧？蒼空老師是大家的， 係啊，是世界嘅， 是世界的， 真係好笑呢、這個世界真係。唔係呢啲心態咧，就係咧，因為咧中國咧依二十幾年個國力增長咧、就搞到佢哋又未見過真係世界政治個舞台咧，因為始終一個叫做咧喺互聯網世界風靡嘅國家咧、就令到啲人咧就以為 自己好巴閉， 以為自己真係好巴閉。佢連個世，其實中國人係冇錯，佢有啲叻嘅人，好有國際視野，呢、這個事實亦都過了很多班，係好多次。 係 事實，但問題一般嘅人 他們對於外面的世界仍然是得個很初步很初步的認識，是的，以為自己真的中國很驕強，再加上各類傳媒成日在吹開，各位官方媒體成日在吹開， 成日都打飛機， 成日在吹開，吹開到令到那些人就要利用你這些人去令到有一個假象，以為自己真的是中國很強，在出去跟人講數來壯膽， 嗯， 是的，其實全部是這些東西，你自己是懵而不知， 嗯哼， 所以這講叫自己做了傻仔， 嗯 ，OK， 愛國不是不好，就算你捧共產黨我都不反對 ，OK， 嗯， 嗯， 因為講真的，就調翻嚟，即係共產黨對你的生活可能真的很有改善， 哈哈， 在20多年你這個可能是事實， 是， 但是你要明，但係都要明白個世界不是只是你中國的，是啊。你的世界是有很多很多比你中國更加強的國家。 有段時間最自我認識，即係自我膨脹得最緊要是2008到2010嗰陣時。 係因為奧運啊嘛， 奧運同埋世博。 奧運世博啊嘛，係啊。 再巴士閉港到全世界都嚟中國啊！我哋嘅亮點就喺中國。咁樣。 係捱到備戰。 係啦， 係啊。 備戰 唔緊要 㗎。 不緊要噶， 已經人， 唔係唔重要噶。咁你做，咁你好多國家做過奧運噶啦。 啊，話北京零四巴閉喎，睇下北京而家可以做埋賣 冬季奧運啊， 冬奧運添啊，所以 冇雪嘅奧運啊， 幾勁啊！ 哦，咁唔緊要嘅，咁你用北計功夫做出嚟就得㗎。 咁啊係， 不過咁我聽講嗰個其實都唔係真係喺北京嚟， 喺河北， 河北嚟， 呃人嘅其實係。 係啊。都冇所謂啦，呢啲就我覺得呢啲就唔係太重 要。即係正如馬術喺香港一樣啫，係咪先？ 係馬術喺香港，因為個馬嘅問，即係個馬嗰個檢疫嘅問題， 係啦， 主要檢疫。 不過講翻你嗰個思維，其實到依家仍然係有一班人係真係坐井觀空啊，觀天真係。 跟住咧， 坐井觀天。 仲有一班人咧喺大陸咧，有班咧有香港老左派咁樣。 係。 佢哋咧， 共產理論 係啊，馬列毛主義嘅，喂，仲係以階級鬥爭為綱。 嗯， 喂，大佬，20多年啦，好多人食魚翅啦，仲階級鬥爭為綱。 係， 喂，你唔悶我都悶啦，大佬死咗幾多人啊？階級鬥爭為綱，係咪先？ 咁其實我想問啊，咁梁振英算係邊一種瞓禮鏡咧？ 梁振英又唔係瞓禮鏡喎，你又搞錯喎。梁振英一啲都唔係瞓禮鏡嘅人嚟噶， 係竟然係咁， 啲醒目擦鞋仔嚟啫嘛。 但係咁，我梁振英唔係一個好絕劣，但係中意乜嘢都以鬥爭為綱嘅人嚟嘅咩？ 佢鬥爭係中意同嗰啲人鬥啫嘛，佢扮共產黨呢啲最囂衰。 嗯，即係唔怪得曾主席同佢細佬就最睇唔起啲人。 所以好奇怪㗎，呢啲人我哋成日點解會話香港真係好不幸㗎？三宗特首齊囂曬啊嘛，我都講過㗎啦，係 有愛國嘅。有港英的 不是 的 三種性格特首第一種蠢而勤力 董建華 第二種正一古惑仔 曾蔭權 第三種忠心而無腦 OK 是的 李振英 我對梁振英這個評價我不是太過認同 不敢苟同 anyway 算了即大學主要是這種瞓禮鏡但是就即當然其實只有這種其他嗰啲成日有瞓禮鏡，佢都唔敢出聲啦。 唔係，大陸嗰種瞓禮鏡咧，就係一種咧，其實有兩種嘅。 係。 頭先講咗兩種，其實第一種咧，總括嚟講就係咧，即係喺呢個20年嘅改革開放之下咧嘅年青人嘅有一班年青人，佢哋真係佢哋可能未必好多走得出國外，就有啲坐井觀天。中國不斷咁強，不斷咁強大，但係佢哋以為淨係中國係強大，而其他國家喺度坐喺度企喺度等佢嘅。係。是啦在家裡等他的成日跟你講有什麼講實力自己有多少實力都未知道 其實就是沒有挑實力 其實自己是有實力但那些實力不是他演繹的實力是突出人的實力在哪有啊是不是 沒有欺壓那種實力、啊、 第二種那種還是加上鬥爭為綱還是希望還是覺得馬列毛主義的理想那些都很多一個這樣都去了見馬克思了 因為講真嗰句，而家共產黨係鬼共產黨咩？仲有馬列毛咩仇嘅咩？冇可能仲有馬列整都冇噶啦。 喂，大佬食魚翅啦，仲馬列毛？ 係係。 大佬，大家食魚翅食鮑魚啦。 咁你覺得你咁你覺得啊？習近平應該算係邊一種邊一種膠咧？ 習近平有少少傾向咧，係傾向咗馬列姆舉階級鬥爭為綱嗰種膠嚟嘅。 始終佢做過紅衛兵。 但係問題就佢未做紅衛兵，佢俾人鬥爭啫。 啱啊！ 佢 個紅衛兵個年代， 紅衛兵個年代，佢仲係俾人鬥爭嗰啲人嚟㗎。 冇嘢冇嘢， 好慘㗎。 我諗起阿博起來啫，冇嘢冇嘢講錯。 但係佢鬥嗰啲人咧，又調翻轉。 係勾佢老豆啫。勾佢老豆， 不如搏起來，搏起來，搏 起來啫， 係啦，打住老 豆。佢要鬥爭嘅咧，就係咧鬥爭一啲咧，啲其實佢嗰啲咧係好簡單一啲拳鬥嚟嘅，佢覺得自己一代明君啫，係又另外一種人嚟嘅。咁當然佢嘅思維上面係有少少中間傾左噶啦，已經一定噶啦。咁你共產黨唔左嘅大佬又唔會搶到啲咁嘅位置啦。有咩事就搶紅旗，咁呢有一種啦，咁啊依個唔怪責嘅，因為你喺共產黨咁樣咁又生存唔到嘅。如果唔係咧，佢應該晨早俾人的咗出黨，又俾人雙開雙規噶啦。到時嗰個唔係薄熙來，唔係周永康噶啦，係習近平噶啦。 嗯， 係啊，咁呢個唔怪嘅。咁但係問題，但係咧佢咧就應該係接近咗嗰種咧左獨思想上地腦少少上腦嘅人咯。 係。 但起碼他們見過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知道外面的博弈是怎樣，但只是不斷地去 try 一套 try 一套左傾一點的方法去跟世界其他國家競爭。 他們想中國崛起得來呢，又要保持共產黨那個的統治的歸權。 是啦， exactly。因為咧，因為佢喺佢哋個思維上面咧，冇共產黨亡黨，即係中國亡國，是 equal 嘅，冇分別嘅。所以佢一講就亡黨亡國㗎，係佢唔會講亡國，係或者亡黨其中一樣㗎， 佢只會即係講其中一樣， 佢係兩一齊講嘅， 係 佢唔會講其中一樣㗎嘛，係啊，所以又係呢一種人咧，其實而家共產黨充斥住啲人嘅， 明白？ 係啊。所以你話佢，所以但係你要喺共產黨角度，佢又啱嘅喎。但係佢係紅二代，他紅二代，佢係基本上佢係一個承繼者，你係嗰間公司嘅承繼者，你都咁做啊，你都會咁諗啊。我哋外人就可能係話，喂，咁你開放政權俾人啦，有能者居之啦，梗係咁諗。 但係佢梗係唔得啦，佢哋。 但我如果你係共產黨，你會唔會？ 點會先啊！我霸住，我老豆嘅， 係啊，我老豆嘅， 即係同埋即係最緊要就因為即係其實始終仲有啲叫做嗰啲呢種咁嘅思維，佢仲係點講咧？呢種思維仲係 lingering 啊！即係呢班人其實唔即係又即係呢班人其實唔係咩咧？呢班人其實唔係 liberal 噶嘛， 仍繞住 啊！即係雖然佢哋未必再信共產黨嗰套啫， 係啊，但係佢哋唔係自由主義者啊嘛。 但係佢都係啦，就係始終都係，但係都仲係一班獨裁者嚟噶嘛。 係一班獨裁者，皇權思想嚟噶嘛，全部都係，所以冇得講噶。你唔怪得佢哋噶噃，係啦。即係講完咁多先啦。 OK， 好， 28分幾啦，係啦。 好啦，咁啊呢一集係時間係咁多，咁啊聽完之後咧，大家自己診症下自己， 自己諗下自己係咪有啲咁嘅頸嘅問題？ 係啦，有冇頸疾？ 自己疾憑今集去判斷下自己係咩？ 有冇頸疾？係啦， 踢硬個乜油嗰啲咧？ 茶中神油，係啦。今日我哋講茶中國神油啊。係。OK， 好啊，下集唔係兩個禮拜後再講，拜。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